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，抖抖女感。 要是能重来，同我要选李白，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被那么多人崇拜。 我知道是上天安排我们在

也许未来要云彩